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各位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我系张灿辉。我哋呢排咧成日讨论嘅问题咧，都围绕住一啲咧所谓表面上好似好容易明白嘅问题，而且成日都喺香港人经常讨论嘅讲嘅问题，关于所谓政治啊、系人权啊、民主啊、自由啊等等咁样啦。咁我今日咧，我哋有一个更加重要问题要讲嘅，亦都我哋成日都讲话，我哋香港嘅所谓核心价值里边重要嘅就所谓咧系法治。咁啊，法治系乜嘢咧？吓，大家讲噶啦，我哋行行都系依法做事啊，依法办事啊，依法实行一啲理论啊，实行啲嘅政制嘅嘢咧。同埋呢个法系乜嘢咧？咁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容易去答嘅问题啊。今日好开心咧，我觉得系好荣幸咧，请到香港大学系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喺我哋呢度吓。阿文敏兄， 你好， 陈辉。陳文敏咧就我好公開講就係，我諗喺法律界裏邊咧，我朋友裏邊咧係我真係最真係噶，真心講係好最敬佩嘅一個係學者，因為佢喺香港大學畢業之後咧，去咗係倫敦經濟學院係攞咗佢嘅係法律碩士之後咧，佢1985年咧已經係翻嚟香港咧係大學咧就唔教。佢任教嘅時候咧，就佢對於人權嘅問題啊，係法治精神等等咧，好多研究，亦都佢嘅著作好多嚇。咁、其實就做到係1999咧，佢係香港法律學院嘅就係主任，然後咧係到係2002到今年為止咧，佢都係法律學院院長。咁咧就去嘅研究裏邊，不單止係淨係一個講啊，去實行嘅，譬如係香港啊，或者係外地裏邊關於人權嘅官司啊、人權嘅問題裏邊咧，佢都係會有好多好多嘅參與嘅嚇。咁所以咧，今日我想去嚟同我哋講一講喺一個咁重要嘅問題，講法治的話咧，我諗唔到有任何人咧係好過阿文敏兄噶啦。咁所以啊，文敏，即係我十分多謝你嗱，好啦。可唔可以同我哋首先介绍咩叫法治先？ 你正话讲得都好啱嘅，就係法治呢个概念其实喺法律界喺英国普通法入面其实都辩论咗几百年嘅。讲到今时今日呢个名词呢，唔单止係喺学界啦，咁喺政界啊，喺社会啊，公民社会入面都好多时有讨论。咁但亦都有啲学者都指出，就因为呢个名词呢已经用得太过滥。滥到呢就有时可能你讲嘅法治同我讲嘅法治可能讲嘅两样嘢。更多时候呢就係其实大家都唔知法治系咩，总之有啲系好嘢啦吓，咁所以呢个系需要即系去理解，咁亦都冇一个话真系好有权威嘅定义。咁但系一般嚟讲咧，即系法治起码相对于就系人治啦。咁其实人治唔一定系冇法律嘅，因为其实喺任何嘅社会，即使系非洲最原始嘅社会入边咧，个社会要运作咧，唔多唔少梗会有一啲规则、有啲规矩喺入边嘅。咁所以有人话人治系咪无法无天啊？譬如中国的文革时期啊，或者是一些打仗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什么法律，但是这个是一个例外的情况。咁大部分社会入面呢，即使我们讲的人治的社会，其实都可能有一定的规则在这里。咁最大的分别呢，可能其实就是一个制度。就在人治的社会入面呢，如果有规则，那个规则呢是没有约束力的。或者个规则系会随住统治者嘅喜好，佢可以用可以唔用啊，或者个规则咧，亦都可以随住佢嘅意思而作出变化，佢可以中意点样去解释，咁变咗咧系冇一套嘅规范，冇一套嘅制度呢、這个，所以我哋所讲嘅人治，咁人治唔一定系差嘅。圣经上一个好出名嘅例子就所罗门王啦吓，咁即系两个阿妈都话要啊系嗰个 B B 嘅亲生母亲，咁于是所罗门王。不如我劏開一人一半啦嚇，咁即係佢嘅原則就係嗰個唔捨得將個 B B 劏開嗰個應該就係真正嘅媽媽嚇。咁呢個故事本身當然呢種手法已經可能有問題啊，但係喺歷史上係我哋曾經有開明嘅君主嘅，但係法治咧背後就係其實我哋講緊嗰套制度，即使有開明嘅君主，唔係長遠嘅。咁亦都係好跟住嗰个人嘅。咁开明嘅君主嘅好处呢，就係咁喺佢嘅英明领导之下呢，可能好多嘢都可以好有效率啦。咁可惜历史上呢睇到英明嘅君主係唔多嘅。咁而即使有啲係啱啱上位嘅时候係好英明呢，咁但係随住 住当你权倾天下，你围住你身边嘅人咧，开始阿谀奉承，你觉得自己系好啱嘅时候，人系会变嘅。即系历史上好多啲咁嘅例子。咁所以法治咧就话，其实我哋唔系好想去相信或者将整个权力咧系交由一个人嗰度，而系交由一套嘅制度。即系从呢个角度去睇咧，其实即系有啲可悲嘅，因为法治其实系对人性嘅一个否定嚟嘅。即系我哋唔相信人，我哋相信一个制度。咁而成个法治咧，我就希望建立到一套嘅制度咧，呢个制度唔可以完全冇人，但系咧佢系凌驾于一啲个人嘅喜好个变化啦。 嗱，呢个制度咧，呢个法则本身嚟讲，我都知道啦。睇譬如话呢个所谓英文个 law 啦吓，咁其实同埋我有时讲喺物理学上面讲嘅法则，或者咧我哋而家讲法律上面讲嘅法律里边咧，后边好似谂法就系乜嘢咧？就系其实应该有啲嘅规律，啲规律咧就唔系唔简单系人嘅。其實係自然都咁做嘅，咁就一人根據咁嘅法則做嘅話就啱噶啦，係嘛？咁、所以令到依個咧就發覺就係咪初初係咁嘅意義？而家我哋嘅而家講法律裏邊咧，係慢慢人變出嚟，但以前好似係咩啊？哦，神講嘅嘢就啱噶啦，或者話我一個英明君主講嘢啱啦，係嘛？雖然係一個又話人治，但實上佢代表一種嘅權威，係一種嘅必然性。咁咪够咯。 其实佢唔单止系个权威，而系更加系代表咗一种嘅价值喺入边嘅。 系， 即使系喺即系由古希腊开始，我哋一路开始讲紧，即系由神权啦吓，咁再赋予呢个法律嘅权威性。当然呢度喺中世纪一路演变嘅时候咧，系变为一种绝对嘅权力。咁但系佢其实背后嘅精神都话，其实喺上边咧吓有一套嘅价值喺度，而呢个价值咧系赋予咗一啲人间律法咧佢应有嘅权威同埋尊重。咁當然喺十七世紀嘅時候，尤其是即係英國嘅革命啊、法國嘅革命啊，咁我哋就將即係呢套嘅即係由神賦予嘅嚇，我哋唔係好知係乜嘢嘢嘅嘢咧，係改變為係由人間通過我哋個立法機關去通過一啲法律，我哋所謂嘅 positive law 係由。但係即使喺十七、十八世紀個討論入邊咧，我哋仍然仲有一種話所謂自然法則咧，個 natural law 咧。其實所謂 natural law 雖然一部分佢仍然有一啲係神嘅意味喺入邊，但係佢更加重要嘅就話，其實係有一套嘅價值觀念咧喺入邊咧，係喺法律之上。如果法律冇咗或者脱離咗呢套咁嘅價值觀念咧，佢就唔再值得我哋尊重。即使喺东方咧，譬如中国社会，我哋唔系有咁强嘅法治，其实嗰套理念有少少就系我哋所谓个天理。 系 咁、天系一个好得意嘅概念嚟嘅。咁、而即系我哋有天网恢恢，有天理循环啦、其实背后其实就话嗰度其实亦即系一套嘅更高嘅价值喺入边，系人要去追求，亦都规范咗人嗰个价值喺入边。咁其实有啲类似。咁当我哋讲紧即系个法律，或者而家到而家我哋讲紧个法治，其实我哋背后是一套嘅制度，制度下面更加重要嘅就是一套嘅价值观念喺入边。 嗱，好啦，你理解到是人治同法治嘅分别啦。咁但系我哋睇到个所谓法治里边咧，都有所谓叫做系 rule of law 同 rule by law。咁呢个 rule of law 同 rule by law 呢句咁嘅，我中文可能系唔系容易译啦。但系呢个 by law 同埋呢个 of law 其实嗰个最大分别边度咧？因为如果喺呢个所谓 rule by law 的话，都系根据法律啦。 嗱呢度咧就睇到另外一个就系我哋刚刚提到嘅就系、是，即系喺人治同法治一个好大嘅分别就系、是、一套系。即係依賴住人嘅喜好，而另外一套咧係依賴一個制度。咁但係呢個制度咧，我哋正話提到就係其實佢背後一套價值理念喺入邊嘅。咁所以成個法治咧，佢係即係一個結果嚟嘅嚇，就係、是、我哋係去追求某一啲嘅理念、一啲嘅價值。呢啲價值可能係公平啊、公義啊、嚇對人嘅尊重啊。咁而我哋所謂以法治國咧 ，rule by law 咧，就係個法律只係一個統治嘅手段。咁利用咗呢套手段咧，去達到另外。一啲未必系我哋即系喺个法治入边所尊重嘅一啲价值喺入边，咁而好多时咧，都系当我哋话以法治国啊，其实系多多少少有啲贬义，就系话我哋只不过系一套嘅工具，咁呢套工具咧系去帮助统治者可能更加巩固佢嘅权力啊，咁依法办事嘅时候咧，我哋有好多时就避咗话，咁个法律本身系咪公义嘅咧？个法律本身系咪公平嘅咧？好多时往往我哋就唔再问嗰个问题，咁而呢个咧，佢系法治入边系有需要嘅啫。起碼你有法律喺度，咁但係嗰個係即係仲未去到法治，即係更加深層嘅價值咯。 所以咧，我同意啊。但另一方面講就係因為咧，剛才已經提出咗，即係話法治裏邊咧係咪公義？但事實上我哋都做一個討論，就係依公義係乜嘢咧？有另一個大問題係嘛？喺傳統裏邊咧，諗下喺即係柏拉圖亂講就話，佢坐咗喺佢嘅理想國裏邊咧，開始嘅討論就係當公義問題嘅時候，佢俾人哋挑戰話公義強權就係公義啦。 即係邊個係有權力嘅時候咧，就決定咗啊依個公義係乜嘢，而公義裏邊咧，決定咗咩叫法律法則啊、嗯？你可以咁講啦，依、這個法則裏邊咧，未必一定係錯誤嘅，未必一定唔好嘅，係嘛？咁即係話咧，扣緊呢個所謂道德概念裏邊講就係公義，同埋喺一個法治裏邊講咁密切的話嘅時候咧，我係點樣去覺得呢種制度啊？點解係會好過我哋一個譬如話一個？有智慧人啊，或者一种权威啦，啲制度点解要我要建立呢个所谓法治制度咧？ 嗱，呢度有两点，第一咧就系佢好强调就系嗰个理性嘅吓，或者一个合理嘅人，佢点样去睇乜嘢叫做公平或者公义吓？咁、当然即系公义，亦都系由亚里士多德到依家柏拉图，我哋都拗咗几千年吓。咁、而法律。即係喺法治入面咧，我哋第一，我哋會比較集中咧，就係喺翻程序方面嘅公義，相對上咧，佢冇咁多價值嘅爭拗。咁、當然，即係呢個本身都一個即係可以爭拗嘅說法。咁但係即係起碼喺程序上咧，我哋睇到就喺程序嘅設計，盡量做到公平。咁喺呢啲係比較上咧，係冇咁多價值嘅爭議喺入邊啦。咁同埋亦都係對一個政府權力嘅規限。咁、而喺成套制度入邊咧，我哋唔單止係睇程序方面咧，我哋都睇到好多唔同嘅架構啊，係去利用架構去保持到嗰個公義，咁而最後咧，其實就係背後咧，當然有啲好基本嘅價值，咁包括咗譬如人人生而平等嘅，啊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啊呢一類咁樣嘅，或者係一啲個人嘅自由權利，咁呢個係一啲喺我哋喺呢個制度入邊咧接受咗嘅一啲基本價值喺入邊嘅。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 好，休息翻嚟嘅时候，我哋再要讨论啦，系法治呢个大问题啊！我哋刚才喺第一节里边咧，都系尝试咧系探讨法治呢个嘅定义，同埋法治同人治嘅分别。嗱，我谂我再想系再进一步咧，系要即系请教下文文兄咧，就是、其实呢个所谓法治嘅法里边嗰个内容系乜嘢咧？特征喺边度咧？ 總結翻頭先，譬如我哋提到嘅法治咧，咁佢其實包含咗幾樣嘢啦。第一個，佢可能係避免咗一啲任意行使權力對政府權力嘅限制啦。咁佢亦都包含咗即係一套嘅制度係可以有法律嘅依據，亦都可以執行到一啲嘅法律。咁佢亦都包括咗啲程序方面嘅要求，亦都有啲架構方面。而最後咧，就係呢啲嘢係圍繞住一啲價值觀念入邊嘅。咁即係成個法治入邊，當然最中心嘅一點就係法律本身啦。咁即係第一法律咧。是会经过一个比较庄严的程序去通过的。咁、这个有别于话自然律法，自然律法可能要是在实验室做到出来的。或者是一些道德规范，你不能够很清楚去知道话那个规范是由哪里来的。咁所有法律呢最基本的就是它是可能经过一个立法程序或者一个认可的程序而演变出来的法律。咁而这个法律本身呢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就是它是公开的。换言之呢就是说大家如果我们是要守法的，起碼我知道個法律係啲咩嘢嚟嘅，咁你就唔可以話啊，原來我有條法律收埋喺櫃桶底，你唔知嘅，而家我就攞出嚟罰你啦，咁樣係。咁喺我哋嗰個制度，譬如我哋大家都知道立法會咧，其實個個禮拜三都開會，通過一條新嘅法例之前咧，其實嗰個草案咧，我哋係要刊憲嘅。咁刊憲嘅目的其實就係想公告天下，話俾你知嗱，而家我哋政府要修訂啲咩法律。咁而經過立法會一讀、二讀、三讀辯論完啦，咁亦都可能有定嘅修改。咁我哋見到嘅星期三立法會可能三讀通過咗一條法例咧，咁其實嗰條法例係未生效嘅。一般嚟講，星期四行政長官會簽署，然之後星期五咧。是刊憲的，咁、那個法例咧，一般咧就由刊憲嗰日先至生效。咁、呢個背後其實一個好重要嘅理念咧，就話法律嘅最後版本咧，佢一定要係刊登咗出嚟，大家可以接觸到佢先可以生效。如果唔係咧，係對其他人係違法嘅時候，而佢唔知道個法律咩嘢咧，係唔公平嘅。咁而家過往咧，其實尤其是喺行政機關入邊咧，咁其實法院都有唔少嘅案例咧，去指出就係話，其實一啲內部嘅文件啊，一啲行政嘅指令啊，咁甚至一啲行政命令咧，呢啲都唔係屬於法律嘅，因為佢哋冇經過呢一個咁樣樣嘅程序喺入邊啦。有一宗有趣嘅案例咧，係當時係涉及懲教署入邊咧有位囚犯佢訂報紙嘅，咁佢中意咧就喺報紙入邊咧，就因為香港嘅報紙咧就日日都有啲馬經喺度，監獄入邊好悶嘅，咁於是咧佢就嚟跑下馬仔，過下日神嘅啫係。咁但係曾經一段時間咧，就因為懲教署入邊咧嗰個非法賭博比較嚴重，咁於是懲教署 署署長咧就話：我哋將啲報紙咧有跑馬嗰日咧，就將馬經嗰份咧抽起咗。咁佢就話咧：，誒、呢個違反佢嘅言論自由啊！咁佢冇呢樣嘢咧，就過唔到日神嘅咁樣係。咁結果咧，呢樣嘢就去到法院。咁而法院其中一個考慮咧，就話懲教署署長咧係基於啲乜嘢權力咧，係可以抽起呢份報紙嘅咧？咁發覺原來係喺懲教條例入邊咧，嗰、那個法例入邊就冇呢個咁嘅權力喺入邊嘅。咁、而喺個附屬條例入邊咧，就有講到話係雜誌啊、期刊咧，佢就可以收起嘅，但係就冇講到話報紙可以收起。咁喺初審嘅時候咧，個法院咧就話，唯一懲教署攞到出嚟咧，就係話一啲內部嘅文件。呢啲內部文件咧就係懲教署嘅官員咧，或者懲教署嘅職員咧，佢哋傳閲嘅啫，係。咁就囚犯係冇嘅。咁佢話：你唔可以用一份咁嘅內部文件，個囚犯都唔知道嘅文件咧，就作為你個法律依據。咁呢啲就唔屬於法律嘅。咁而建案最終咧就牽涉喺懲教署嗰個規條入邊咧嗰個解釋。咁而初審法官咧就話嗰個規條只係容許你係抽起雜誌同埋期刊，咁就唔包括報章嚇。咁於是咧就判咗咧懲教署嗰邊咧係敗訴嘅。咁後來俾上訴庭推翻咗咧，就一個好特別嘅解釋。上訴庭就話期刊係冇界定嘅。咁啲期刊就係話總之定期出版嘅嘢就叫期刊咧。咁報紙係定期出版，所以都包喺度。咁呢個係個判決本身係受到法律界嘅批評，但係佢其中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就係睇到話，即係如果一啲嘢係唔公開嘅話咧，或者內部傳閲咧，咁其實喺中國大陸咧係到直至近年為止，其實佢都好多係一啲個內部試行條例咧，而啲試行條例係唔知道嘅公眾係，咁呢個咧其實就違反咗一個法治一個最基本嘅特徵啦。 嗱，文文你咁講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好似好好，因為講公開咧。但實上我一個普通市民嚟講咧，其實大部分人咧覺得係好懼怕法律嘅，生不入官門啊嘛，死不入地獄嘅時候就話咧，普通人咧就唔知唔理最好嘅。嗱，儘管你講咧就話依個法律咧係公開，但我哋知道咧係 Hong Kong Law 咧係香港法律，哇！經典浩瀚，係理論上公開啫，實上我大部分唔知嘅。同埋咧，我有睇過啲譬如法律條文啦，都唔知點解嘅。咁所以你話啲公開性本身即係個只有表面上嘅形式化嚟嘅，係得講嘅啫，唔係真正公開嘅，係咪咧？ 第一就呢個係最起碼要求嚇，即係如果你連公開都做唔到咧，咁而事實上有好多地方咧，仍然法律咧係冇公開嘅。第二咧，公開咗之後你睇唔睇得明咧？呢、這個其實同法律教育係有關嘅。咁而另一方面咧，亦都始終係一個專業嚟嘅，即係等於我哋睇醫生、我哋睇會計師咧，你俾盤數你睇或者俾啲藥你睇，你都係唔知係咩嚟嘅。咁我哋喺某程度上仍然係依賴即係律師。咁我谂任何一个专业咧，都有一个咁样嘅需要，系律师系扮演咗一个重要嘅角色。咁当然亦都即系律师系昂贵啦。咁呢度亦都涉及咗法治嘅另外一个范畴咧，就系点样去令到啲人可以接触到公义咧，系唔会因为佢哋唔明个程序或者唔明嗰个法律而唔能够得到公义咧。咁而第三点咧，就系喺即系呢个公开嗰个程序入边咧，其实系譬如而家法院嘅判词啊，都尽量系写到咧系令到公眾能夠明白到其實最基本嘅理據係啲咩嘢。咁我自己就好深信嘅一樣嘢，即係作為一個法律工作者咧，即係如果我哋唔能夠用一啲普通人明白嘅語言去解釋一啲好深奧嘅法律嘅理念嘅時候咧，咁呢個一方面可能反映咗你自己唔係好明啦，二來咧其實即係呢個係令到法治植根於一般嘅市民入面好重要嘅。即係而另一樣咧，就係香港其實喺個法律教育嗰方面咧，係相對上係做得好慢好慢嘅。譬如你喺即係西方嘅社會入邊咧，好多時人哋喺中學、小學都已經會接觸到啲法律，所以變咗佢哋對一般嘅概念咧係相對上強嘅。咁而香港因為特殊個政治環境啊個理由啊，所以呢方面比較弱。咁其實近年咧，我譬如有咗互聯網啊，傳媒對法院嘅判決嘅報導多咗啊，大家討論多，其實呢個係好有用地加強咗大家對法治嗰個觀念 嘅。嗱，你講。法治裏面講，我哋知道咧，就係、是、香港嘅整個法律制度裏面咧，係同可能同我哋嘅祖國啊，同埋其他譬如歐洲大陸都唔同地方，就是、因為咧，我哋所謂叫普通法。其實呢個係乜嘢嘅咧？ 其實普通法咧，我哋講緊最簡單嘅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嘅法律唔單止係由立法會通過嗰啲條文啦，咁而更重要嘅一部分咧，就係由法院係透過佢嘅判決咧，佢喺判決入邊所引述嘅理據本身係引申成為法律嘅一部分。咁而普通法特色咧，就係有唔少嘅法律方面咧嘅規條啊，或者佢哋嘅原則咧，其實主要係由法院係喺實際運作入邊。而 演繹出嚟嘅。咁譬如我哋嘅合同法啊，我哋嘅疏忽責任啊，咁呢啲其實係冇一條法律嘅條文喺度，而係完全係由法院咧係透過判例咧逐漸將啲原則累積而成嘅。咁呢個即係一個歷史嘅原因。咁而家普通法係透過英國咧係傳遍咗世界好多個角落啦。咁佢嘅好處咧就係佢係好實際嘅運作，因為佢係喺一個實質嘅個案入面，你係睇到個法律條文點樣去應用嘅。咁亦都係好具彈性，因為佢隨住每個個案唔同咧係可以演變嘅。咁但係都個唔好處咧就係即係喺個判例咧，起碼法律條文咧我都知道啊，要揾香港法律第幾章第幾節咧，我都識去揾下。咁但係如果你有普通法，我想找一个合同法的原则呢，你要找过往800年的法律案例，然后才知道是什么呢。那这个其实是对法律的普及性呢有一定的阻碍在里面。那而再加上呢，其实以前来讲呢就普通法在那些判例呢就不是随便可以拿到的。那可能只在法律图书馆有一些专门的图书馆里面呢你才会有。那现在也都是因为互联网呢的情况，就很多时候在网上我都可以找到，尤其是重要的判例呢，很多时候甚至现在法院会做一个绝要俾你，等你知道嗰个判词系啲咩嘢，咁呢个系一个重要嘅发展啦。 咁即系话咧，吓咁法律本身嚟讲咧，就唔系净系透过所谓系大家嘅讨论啊，喺议会里边啊，系会产生出嚟嘅。即系话点讲俾你听，即系话系咪法官啊，系透过个判词里边啊，就定下个法律。咁即系话系做法官就系一个可以系即系创造法律。 某程度上是的。这个呢是在普通法里面也辩论了很久的问题。就是在三权分立里面呢，在理论上呢就法院只是執行法律，他们就不是立法的。而法院呢就说他在实际的判例里面呢，很多时候他就只不过是去引用或者是将法律推广演绎。但是很多时候呢就是当法律条文呢，我们在立法机关他通过一条法律的时候，他是要将条法律是应用到将来。其实他们没有办法预知将来嘅，咁将来可能好多嘅变化，咁其实要求我哋立法机关，就算佢嘅原则性点样写法咧，可能系十年八年后嘅事，你系谂唔到嘅。咁于是法院咧就喺实际运作入边咧，好多时就要将嗰个条文咧喺实际嘅案例入边点样去运作演绎嘅。咁喺呢个过程入边，有时可能佢哋遇到一啲问题，根本立法机关谂都未谂过，即系当年我哋通过某一条条例嘅时候，都未有互联网呢啲嘢出现，咁而家出现咗，咁点样应用翻我啲合同法上去咧？咁样系呢、這个。咧就喺某程度上系法官咧系有一定嘅空间咧入边，咁所以时至今日咧，其实法官净系引用法律而唔创造法律，呢个咧喺法律界一般咧都觉得系一个神话嚟嘅啫。其实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即系如果法官嘅权力太大嘅时候，不停咁创造新嘅法律嘅时候咧，咁呢个其实亦都违反法治嘅吓，因为你唔知嗰啲法律系咩嚟嘅，你去判案嘅时候先知嘅时候咧，起码对案中嘅人咧系好唔公平嘅。咁所以呢度咧，法院其实亦都佢哋所有嘅權力相對上比較小的，他們只是做一些微調的事、 okay. 而法院自己行使一個自我約束，很多時往往就是法院，譬如我們見到在譬如最近我們香港法院有一個相當具爭議的案例，就是說一個變性人做了變性手術之後，他應不應該可以結婚呢？在原審和上訴庭，他們的法院的判詞一個很重要的理據，就是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改變的，如果要做一個這樣的改變，是應該透過社會嘅辯論應該由立法機關做，就唔應該由法院做嘅。咁、哦、而好多時我哋過往咧都會見到法院咧係遇到一啲咁大嘅法律改變咧，法院就行使個自我約束權喺入邊。咁、呢個其實體現翻個法律嘅精神咯。 好，我哋今次咧，我哋已經討論咗幾個重要問題啦。我諗我仲有好多問題啦，係想請教阿陳教授嘅。但今日咧時間夠啦嚇，我諗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我哋再會。 哲學對談，鄭希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